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34集。围捕善战的主将都懂得治人而不治于人的道理，萧峙也从去都一路连胜的原因就在于他时刻都在把握主动权，这一点让他无畏敌军的众寡，牢牢掌控着战场的节奏。但是他忘记了哈三与他是同种类型的主将，这场雨不是偶然，这是场精心策划的围捕。哈三早从萧迟野的队伍北上开始，就为猎杀这只狼崽布下了天罗地网。萧迟野注视着边杀骑兵的同时，也在被哈三观察。萧迟野自以为的主动，实际上在麻痹他自己。他早在决定掉头到图达龙骑时，就陷入了被动。马蹄声再度响起，雨珠滚过弯刀，沿着风刃滴答。哈森胯下的马匹喷洒着热气，他已经在雨中等待了很久，现在是亥时三刻，天地彻底陷入了黑暗。哈三有着一头红发，他并不像大周男儿一般挽成髻，而是割短了，在脑后潦草地扎着个小辫。巴音在胡和鲁死后被调到了哈森身边，他跟在后边勒着缰绳，把自己珍惜的兵书包好了放回怀中，谨慎地问： 你怎么确信他不会逃跑？ 哈森挠了把被雨淋湿的发，任由他们乱糟糟地堆着。 他到胡和鲁的时候很大胆，用大周人的话来说，就是很擅长诡道。我听说他是李北王的小儿子，是个狼崽子，只要有机会反击，就绝对不会选择逃跑。 啊，他确实很大胆，而且很谨慎。 比起他哥哥，萧迟也是个冲动的人。 哈三说到这里，有些腼腆。 虽然我不是天才，但懂得天才的骄傲。他在沙三营打掉了我们强大的胡和鲁，不论他怎么警告自己，都会失去一些谨慎。他想赢的念头太强烈了，八爷，我都能感受得到。他像我父亲一样，不容许自己有任何退缩，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他的缺点。 八音默默摸着马匹。 我们会赢吗？ 我们一定会赢。 哈三在讲这句话时双目明亮，极具威势。 他打不过我。 哈森与萧迟也打法相似，作战风格很野，戚竹英和陆广白都先后在他手中吃过苦头。但是他本人与萧迟也的性格截然相反，他内敛敦厚，甚至有些腼腆，连杀十二部的漂亮姑娘都注意他，可他仅仅被漂亮姑娘们注视都会脸红。他是阿穆尔最爱的儿子，除了他母族的强大，还有他性格的缘故。萧方旭喜欢放养小狼，还喜欢把儿子们敲得嗷嗷叫，可是阿穆尔恰好相反。阿穆尔在哈森成年以前不曾让哈森离开过自己左右，哈森早年打的每一场仗都是阿穆尔手把手教的。 你也是个天才。 巴音后知后觉地说道。哈森笑出了声，他擦拭着自己的弯刀，摇了摇头。 我不是的，巴音，我是个普通人，我只是在与天才们的作战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其实北上以前，我很担心在这里遇见萧继明，因为萧继明和戚竹英是同种类型的统帅，他们比起进攻更擅长防守，你懂吗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防守，而是让你无从下手，找不到能够攻击的要害，非常棘手。可是萧迟也不同，他很…… 哈三努力地想着形容词，最后又笑了起来。 我说不上来，但他显然有很多缺点，并且不想隐藏。 那他就是骄傲。 巴音驱赶着马匹到了哈三身边，抬起拳轻碰了一下哈森的肩膀。 你是我们新的大额苏和日，是大漠的雄鹰，还是朵尔兰未来的丈夫，不论你怎样谦虚，在我们眼里，哈森， 你就是神明赐予汉蛇部的天才，你不比任何人差劲。 感谢你，好朋友，你早该来我身边。 两个人相视一笑，忽然听见夜色里传出几声急哨，哈森仰头看着天，雨珠滴答在他的眉间，不再像白昼时那么瓢泼。他拍了拍马匹，看向图达隆旗的西面， 我们该收网了。 哈森的精锐根本没有投入战场，他放在萧迟爷面前的都是援助在图达隆旗东侧的普通队伍。不仅如此，他在东山脉设置的大部队死死咬住了朝晖，让朝晖没有办法掉头下来支援，前往交战地的道路又都被封死了。他把图达隆旗变成了一只口袋，套住了萧迟爷。萧迟爷没有退路，哈森早在东侧为他准备了养精蓄锐的主力，即便萧迟爷选择了逃跑，哈森也会紧跟着驱马追赶，让暴露出背部要害的萧迟爷再次成为猎杀对象。马蹄声再度响起，这一次伴随着火把从东侧直接压了过来，疲惫不堪的禁军只能后退。雨虽然歇了，可寒意倍增，就连谭台虎都不得不喝着冻僵的双手。萧迟爷走在泥浆里，背后是士兵们的喘息声，他们得尽快退回图达隆旗的沼泽地。但是哈森没有错过这个机会，他的精锐在白天吃饱了肚子，这会儿把马鞭抽得震天响，根本没有给禁军退后的时间。分散成股的禁军藏匿进灌木丛草野，然而哈森的部队仔细探查，不给他们藏身的地方。古今耳朵灵，很快就听出马蹄是朝这里来的。萧迟爷抬臂擦了把面颊，回首看着漆黑的夜，火光陡然点亮了天际。哈森的骑兵像是盘踞在不远处的鹰，两翼骤张，宛如滑翔一般直冲而来。古今牵出自己的马， 主子你先走。 萧迟爷站在原地， 你上马往北，一路传递军情，让他们回撤到沼泽地，告诉谭台虎不要恋战，马上就撤。 边杀骑兵越来越近，萧迟爷甚至听见了马匹呼哧着热气的声音。古今在原地犹豫了片刻，萧迟爷镇定地说， 我这里有数百人，边打边退不成问题，等退回了沼泽地内再做打算。 古今知道萧迟爷此刻绝不会改变命令，便翻身上马，一抽鞭冲进了夜色。哈森已经看见了人影，骑兵们打起了哨，像是在大漠里围剿野兽一般。他们不靠军旗传递消息，哨声从中军飞速传递向两翼，紧接着两翼骑兵乐转马头，汇聚到了中军，把展翅的鹰变作了笔直的箭，靶心就是萧迟爷，兵贵神速。哈森知道犹豫的后果，对萧迟爷必须要速战速决，否则等他退回沼泽地获得了喘息的机会，就很可能引出下一场奇袭。巴音紧跟其后，手指向萧迟爷，用边沙话大声喝道， 就是他，萧迟爷。 哈森扯下了弯刀，同时伏低了身，不需要巴音特意提醒，他已经认出了萧迟爷。萧迟爷的个头形貌都太过显眼，那民警唇线回首的神情简直与萧方旭如出一辙。萧迟爷拧了把湿漉漉的布条，迅速缠紧了虎口，他看着骑兵逼近，被哈森那一头红发给拉走了目光。他默数着距离，就在哈森的马要撞到绊马绳时，哈森忽然侧身垂臂，一刀削断了藏在草间的绊马绳，后方的骑兵顺利奔入，前奔的骑兵们挥着弯刀，可是萧迟爷没动。边杀的马蹄眨眼间陷入陷马坑，再次滚摔下不少人，前方的人摔下地，后方的哈森像是早有预料，适才缓下的那一步就是试探。萧迟爷抬指，禁军跳过灌木丛飞奔起来，哈森的马呼哧着热气，他再次吹响了哨。这仓促间挖出来的陷马坑不够深，他们能够直接跃马过来了，紧追在萧迟爷背后。哈森的目标清晰，就是萧迟爷，只要杀掉了萧迟爷， 散开的禁军就群龙无首，屠大龙骑沼泽地内的粮车也会顺理成章地落在他们手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